22:07，25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在七月最后一个晚上来到爱得更久点之后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其实这七月最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只是到了本周的周二。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碎南瓜乐队的The Smashing Pumpkins 这个乐队的一首比较轻柔的歌曲，而且。感觉他们唱这歌主唱美的能飞起来，因为这一首歌的名字就叫呼呼作响的飞，叫哇，就是那种嗖嗖的，你知道吧，那种感觉， 幸福的要飞起来了， 一种形容词，呼呼声啊，就哇，就这意思。 好的，希望大家今天哈也会有过这样的瞬间啊，就算这今天没有过哈，这个七月里31天里曾有过， 对 就好。 因为今天太热了，翅膀有点蔫儿。 不止今天，明天也这样， 前天也 这 样，这 一周全部都是超级超级热的。 你开始想念上一周雨季的那个大雨哗哗下的， 没有没有， 那一周 我不会的。我觉得 还是喜欢这样哈。 也不是说多喜欢吧，但是如果从晒衣服哈，才这个从这个家里的干爽度来说的话呢，我还是喜欢这种艳阳天啊。 那是， 对，它虽然晒一点，但你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不出门呗。 对，起码你出门也不至于太邋遢啊。回来的时候， 它只不过会让人的这个心绪哈，会因为这个温度的提高呢，会有一些急躁啊，会有一些不耐烦呐、啊，等等等等。当然了，都到了这个时候，到了夜里了哈。希望这一切都开始变得平静了下来。今天晚上呢，是到了我们的红人1608红啊，我们特别派出了叶谦二娃老妇的单人照上线。 得， 特别提醒， 又是我单人照， 本周不是背影啊，本周是一种眼神里 随意 自己去感受的东西哈。 本周随意啊，然后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又不跟我合照了，看来是没化妆。或者是状态不好，或者是没洗头，这反正不管怎么样，他不跟我合照了。 今天你让我跟你合照，那你给我钱我都不照啊，是因为就是首先呢，没化妆是第一回事哈，第二回事就是今天直播间非常冷。就是冷到叶谦穿这个 可能盯不到2小时是吧。 对，他中途要是如果说出去暖和暖和的话哈，我也是可以允许的啊，他露个大腿啊，露个大哥， 让你们那个也感觉一下哈。其实你们看我在这儿感觉还是很热的，但是其实这里边是20度出头的一个夏季的直播室。 其实这么多年来，每到暴热的夏天都是这样的状态哈，我们都有这个经验了。我就是穿着小棉袄，真的是小棉袄啊，所以拍什么呀？ 20度， 你还以为我是 P 上去的，对不对？ 20度左右，其实也挺惬意的。 那你好好感受着啊。 应该还好，但是你别太瘦弱啊，太瘦弱那种人肯定不行。 好的， 像我旁边这位 90斤，好吧，事情都摆在这里啊，41岁，马上 曾经95斤，苦下瘦了5斤。好， 你这个状态就抬出去吧。 没有啊，从这个声音里啊，从状态里，其实人只要有音乐啊，只要有一些美好的东西在你的心中，你依然可以所向披靡。 我一直追寻着你，你好像不远也不近，却总保持着距离。我一直幻想着你在我身边，在我怀里，让我欢笑，让我哭泣。你是我灵魂的旋律，春日的细雨，梦寐的主句。我从来不会计算代价，为了你可以纵身无敌悬崖，像条歌更像一个笑话。也许我守候，不承诺永久，不轻易停留。我知道，只有不断出发，才能够紧随你纵情的步伐。就算是海角之天。 仅以此歌送给在第一时段就来打卡对男左女右有着特殊感情的你，这首歌呢就叫做你。 有一个红有一个这个听众也叫你是吗？来打卡不是你吗？你说 不是，这个环节是我们就是和听众的情感互动 啊， 非常好的一个。 那你让我听误会了，我以为说对着我们有非常非常有深厚情感的一个叫做你的听众来，然后你把一首正好叫做你的歌曲播出来放给别人听。 不过这也没什么的，无所谓啊、嗯。你从来没找一首签的那种歌送给我，也没这种歌，我觉得。 你也已经很多了，还签你啊？ 行， 牵手啊？ 可以可以， 牵手啊，牵手啊。今天呢是七月的最后一天，可能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哈，也可能是这个一年已经过了一半了，你会发现大家在这个晚上还真有一种送别七月，送别这一年的二分之一哈，喜迎全新的八月，还有接下来的二分之一， 这半年就这么过去了。其实这半年多就这么过去了， 是啊， 这么说。 而且今天呢也是北京市的中考的学生哈， 嗯， 开始收到他们的最后的录取的通知啊，知道自己最后尘埃落定，高中要去哪里去念了，彻彻底底的呢，这个踏实了，可以准备度过这个很愉快没有这个暑假作业的一个学生时代的特殊时期哈。 这人生轨迹也开始给自己描蓝图了，开始。 而且你知道，就是我作为一个外地来北京。在1995年融进北京的生活的一个朋友， 嗯， 我在想哈，就是北京的这些高中，重点高中，我其实不太知道哪一所很有名，就是只知道几所哈，这个因为北京很大嘛。然后当就是我知道谁谁考到哪里的时候，我往往是通过我大学同学他们啊，这是我原来的母校啊， 嗯， 对，哎，这是我曾经上过的学校，哦，我一想，哦，那已经很厉害了，对吧？他已经。考入这所大学应该很厉害了， 对， 来判断。因为我也曾经问过陈默，问过你，你们的这个高中在哪儿念的， 几中几中，这些都是 后来我一发现都不是特别特别的显赫的高中哈， 嗯，对， 对吧，就是和我们就是印象中在我们的其他的城市里对北京的重点高中的认知当中，什么四中啊， 是 什么人大附中啊，对吧， 这些其实他们就 太吓人了， 直接就奥数去了， 对， 折磨人的奥数， 就是一下子就其实在北京的中考无异于像一次应该说是小型的高考一样哈， 对， 他已经把这个生源就特别特别优秀的 分配的， 对，分配的差不多了。好吧，恭喜这个已经如愿以偿哈，去到了自己想去的学校的朋友，再继续努力奋斗三年就可以成人啊，就可以到自己的大学时代里交女朋友，交男朋友。 你也冲着什么去了都？ 我的意思是，其他方面你都知道了嘛，对不对？ 对， 我们可以大大方方的哈。 你首先你要完成自己很好的这专科学业， 学业，对对对，这个大家肯定都知道了吧？ 你这个就是包括你以后的生活轨迹，确实是跟他有着息息相关的。 我的意思就是这几年扎扎实实的看书啊，好好的学习，以后这些搞对象啊，这个。大把大把时间哈， 不忙 ，真的不忙，而且优秀的真的大学会帮你又筛一批，对不对？你如果说你现在对这件事情，当然了，感情这种东西哈，它不是说一概而论的。你要25岁的时候，我要19岁的时候遇到他，你没有办法算出来，对不 对？这个可能是缘分的问题。好 ，Sky 送给大家一首《停止抱怨》。 Don't know when was the last time that I slept the whole night through. And when the morning comes around, I feel tired. I woke up from the strangest dream with a dancing dog and a beauty queen. I said nothing, nada, niente, I'm empty, but you're here and I'm here. So I stopped complaining.In your eyes, you're here and I'm here. I keep on singing, just keep on singing, singing. Do you know why I can't seem to find the right melody today? I can't make the words fit how I feel. Do you know when 停止抱怨，来自 Sky 啊！如果你没有就是很理想的，比如说这次韩立说你们要是中考没有觉得自己没到那个理想的高中去，或者是高考觉得自己没有到那个理想的大学去，可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是，这个时候就又要把我们男左女右最经常和你说的一句话甩出来了：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Yes。你在这里要遇到的同学啊，你在这里要接受的教育，以及在这里要发生的三年的故事啊，也许就是老天为你安排的剧本， 是， 对吧？ 如果那时候家里说让你有两个选择，给你选择了，比如说我没去这个学校，我去了这个学校，那其实后来就直接影响到你什么呢？就是你20年后、30年后同学的聚会是另外一批人， 对，我 不会再认识另外一批人。 是，我也经常和我的就是家里的亲人说，其实到哪所学校，他只是最后来决定你的毕业照里都是谁，以后谁会和你成为朋友。 是 啊，剩下其他的呢，你说有区别也有，但是呢，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它会渐渐的被弱化， 对， 对吧？你完全可能忽略掉了那个时候你自己所发生过的一些东西，但是你记得的是如今在你生活里的他们， 哎， 就是同学。 我发现就是同学的这个关系，如果尤其是现在咱们媒介这么发达哈，也重新能就很容易很方便就把大家都 找回来 、那就是说我现在发现就是同学之间的这个情谊跟联谊是任何人都任何的群落都不太能比得过的， 对， 就是因为他们可能是到老到暮年，你像我母亲这个，他们就是舞蹈学院原来的那些老同学们，就是能在就是很老年期都还在一起，还在那。 对啊，当年一起跳舞啊，有自己的共同爱好，现在也是一样。 那所以就是说，同学这种联谊是别的群落不太能实现的。 是，不管哪一所学校啊，你都将结识和你情同，应该是志同道合、 情投意合的 朋友。就像你在晚上发现一档广播节目也是这样的，此时此刻呢，我就不说今天晚上红人的事情了啊，我不说的时候你们就懂的哈。 争 1608红啊，1608红，我们第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呢由我来送出，然后我们就来听一些资讯、天气情况，然后我们到第二时段，和你这11年所了解的男左女右是一样的，好吧？就是至于红人我不说了，好吧好吧，第二时段 只有这个环节是未知。 不露痕迹的想在你身边，静静的陪着看着天边，骑着单车往前行进着，某个路口爱在等着你往前走，不回头看了，记忆的笑脸缓缓地敲着我的琴键，我不舍得让你孤单单的，我爱你的心牵挂着，心不再拼命去害怕结果，假设有个以后，你会怎么说？一直想跟你说，幸福不再溜走，下个路口你会看见爱有美丽笑容。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八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讯。观大潮起珠江，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这次展览共展出278件作品，其中由中国美协向全国征集反映改革开放题材的国画和油画作品100件。这次展览在一定的程度上展现了40年来广东美术乃至中国美术的创作成果、艺术水准和发展趋势，将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到8月5号，随后将于8月底移师广东展出。夏金山艺术展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将持续到8月11号。夏金山1923年生于山东，16岁即师从著名画家郭渭渠先生沿袭丹青，善作花卉人物和山水，而佛像绘画尤为体现个人创作特色。这次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夏金书法绘画作品77幅，全面展示其艺术生涯成就。展览《驿道寻真》张安志的艺术人生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张安志不仅在美术史论领域卓有建树，同时也是颇具个性的艺术家。他的作品沿承徐悲鸿倡导的中西融汇之路，并且以全面的文化修养和文人风骨入画。下面为您介绍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千千阙歌，两点重播永恒的魅力，三点重播古典也流行，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千千阙歌，早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9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22:342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七月最后一个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第20段周二的晚上，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1608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晚上呢，没有用我们啊大量的这个。大量的 宣传力度是吗？ 大量的 招揽力度、 对 招安力度都没用过， 就是蜻蜓点水几句话，就 闲说了两下， 谁懂谁知道啊？ 嗯， 然后呢，我们的听友就冒出来了，沧海星岛不是沧海星鸟啊，沧海星岛。 嗯， 还没申请过红人的我冒个泡， 啊， 我这一看赶紧的，我就让他红了，然后他还蛮激动的。我真的红了吗？ 是的， 绝对红了， 星岛红了， 七月最后一天，丽姐让我红了， 那是，可不是吗？ 真的，你属于又帮了我们哈。 嗯， 那好吧，24点，也就是在七月完全结束之后，你才能下班了。此时此刻呢，有些人该登场了。 嗯，我刚才看了一条巨冷的笑话，我不知道大家是能不能被逗乐，或者是能不能被冷到啊？我就原封不动把这笑话读出来，我觉得是真够冷的。说有一人啊，一哥们儿吧，啊，或者一姐们儿吧，反正你甭管他是男是女了啊，反正是这姐们儿夜里加班，出公司呢都大概是0点了，就也就是说我们两个人这个下节目的时间段了啊，他也差不多就是这个下夜班了。结果呢又赶上呢下大雨啊，看来是前几天的事儿吧，上周的事儿吧，赶上下大雨，车也叫不到，然后姐妹又没带伞，于是呢 他只好给他爸发信息，发消息，发微信，说老爸，外面下大雨，我又没带伞，能过来接我吗？我拦不到车。他爸回了句，不能，我已经睡了。哎呦，姐们特郁闷，在那儿接着等车吧，百般无赖在那儿翻啊，就翻朋友圈呗，翻不到两分钟就发现啊，他爸在朋友圈转发了一条，没有伞的孩子就必须学会奔跑。觉得这个父亲虽然有些严酷啊，然后有些冷漠，这真是冷，但是能狠得下心这么对待自己的崽的这个冷，尤其是对待自己也老一个这个父亲啊，对自己的女的这种父亲，那真是值得我去学习啊，因为。我不知道你爸是不是真的能对你下此狠心哈、啊？ 我感觉这位父亲可能就是在幽默一下，更多的是因为这句话我们常常听到嘛，对吧？ 是 也是 在人生的这个道路上啊，在遇到风雨的时候，对，就是说没有保护你的，对吧？ 对， 你更要学会自我保护啊，甚至呢你还要勇敢的从这个危险地带，从这个阴雨天中走过去啊。 嗯，但是他可能父亲还真是有这种慈爱的，是他悄悄会开车尾随你，就是看着你怎么奔，看着你怎么奔出去。就像很早以前有一个狐狸的故事一样，他狐狸，大狐狸，老狐狸必须把小狐狸去赶出去，赶出那个窝，因为他知道长此以往的话，小狐狸没有单独的生存能力，就会没有竞争，就会死，所以必须赶出去。但是赶出去看他那个捕食的时候，其实老狐狸那个让人非常感动的，因为他是远远的看着。 怎么着？接下来暖文章你要把这个故事讲一下。 狐狸的故事可不是两分钟三分钟能讲完的。 你承包了？ 不了，你来吧。 那你知道你就差不多得了哈，该收口就收口了。已经是22:42了，我们要进入今天晚上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暖文章。余生太快，学会释怀。都说人生苦短，一生不过30000个日夜。都说余生太快，一个人还没年轻就老了。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我们却经常觉得不快乐。但是当你学会了释怀，整个世界都会对你温柔以待。释怀是一种解脱，很多的人的一生中都在无休止的比较中度过。小时候我们跟别人比成绩，长大后我们跟别人比财富，到老了还不忘跟别人比地位。我们唯恐落于人后，我们生怕被人耻笑，所以我们习惯性的跟别人比较，来证明自己活得没那么差。其实这又何必呢？有一个故事大概你听过，两只青蛙是好朋友，他们事事都喜欢和对方比较。有一天他们突发奇想要比大小，为了压过对方，两只青蛙拼命的鼓气，比到最后两只青蛙的肚子都胀破了。过度与别人比较不会让你更好，只会让你陷入深深的泥潭。与富人比较会让我们焦虑，与穷人比较会让我们自满，与朋友比较会伤了和气，与敌人比较容易伤了自己。世界是自己的，其他人都是配角。与其盯着别人，不如审视自己，学会释怀，给心灵真正的解脱。陶渊明曾经说过，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穷也好，富也罢，广厦千间，夜眠仅需6尺，家财万贯，日事不过3餐。世事万物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攀比源于内心的贫乏，释怀却来自灵魂的丰盈。坦然面对自己的生活，坦然看待世间的浮沉。当你学会了释怀，才能在滚滚红尘之中开辟出自己的一方净土。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们总是觉得活得不快乐，就是因为太过执念，不愿放手。让我们念念不忘的，也许是显赫的功名，也许是巨额的财富，也许是一段难以割舍的情缘。《天龙八部》里有一段爱情故事，天山童姥和李秋水是同师门的姐妹，两人同时喜欢上了俊美的无崖子。为了争夺无崖子的爱情，他们反目成仇，相互残杀。 从青葱的少女到白发苍苍，他们沉溺于爱情的执念，苦苦斗了几十年，直到最后他们才得知，无涯子爱的人并不是他们，而是小师妹。那一瞬间，几十年的不甘、委屈、怨恨喷涌而出，他们终于意识到自己实在太傻了。为了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为了一段不属于自己的爱情，他们葬送了大好的花样年华，毁掉了原本一片光明的人生。两人相拥大笑，尽释前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才学会了释怀。但这样的释怀来得太晚，太晚了。红颜弹指老，刹那芳华。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是余下的生命中最年轻的一天，没有什么比珍惜当下更重要了。有的东西注定不属于你，有的人注定要远离。与其把时间浪费在纠结和痛苦上，不如学会释怀，潇洒放手，你的眼前才会豁然开朗。一念放下，万般自在。释怀不仅是放过别人，更是放过自己。释怀是一种幸福。有人说，鱼的记忆只有七秒，七秒之后它会忘掉所有烦恼，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有时觉得这样也挺好，记住太多东西，计较太多事情，反而不快乐。过去的功名富贵不过是一场旧梦，何必留恋。如今的闲云野鹤、粗茶淡饭，也未尝不是一种幸福。且行且珍惜，每一个懂得释怀的人都是有福之人。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人生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什么都不肯放弃，最后肯定可能一无所有。只有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那些活得幸福的人，不是忘记了，而是放下了；不是认怂了，而是看开了；不是糊涂了，而是懂得了。余生太快，很多事情经不起等待。吾以往之不迁，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留给我们浪费的时间真的已经不多了。在余生的岁月里，不再比较，不再纠缠，不再怀念，和往事说一声再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当你学会了释怀，未来的每一天都会更加轻松，更加多彩，你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烦恼。全新的八月天，愿你更加轻松，学会释怀。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又不会暗的光。你在烦恼什么吗？没有不会淡的疤，没有不会好的伤，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你在犹豫什么啊？ 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没有不会暗的光。你在烦恼什么吗？ 苏打绿曾经听过很多遍的你在烦恼什么呢？但愿你的烦恼会因为这篇暖文章的某一句或是整体的理念而突然间一下子释怀了，明白了，不再纠结了。明天全新的八月，哼，活出一个新的自我。 对，别再抱怨，一切都最好安排什么的， 一切都是 这脑子都得串这些字儿，这些词儿少串点。 弹幕啊，在你脑海里弹幕着， 少串点是点啊。 今天晚上的沧海新岛还真是哈，他的头像是一朵花啊，他也是真的是像那朵花一样，非常的热情。 那朵花，让我想起原来那个牵牛花，但是我估计不是，但牵牛花那个特别好玩的一个， 很像喇叭花呢。 对，就是我说的就是那个花。 哦，对对对。 然后最好玩的记忆是它那个小地雷、小花蕾的那个时候，有小地雷嘛，小种子的时候嘛，就跟这跟一个小黑地雷似的，老摘下来玩。 它的这个头像呢，当和紫月季啊。弄在楼上楼下的时候， 像一 姐妹花， 对， 绝对是姐妹花哈。谢谢你们都在这里，让我们在第二时段，也就是节目行进了一小时之后，达到了啊，马上达到了120，现在已经是119了啊。 所以把这首歌 还是要单人照啊， 把这首歌献给你，这首歌叫做《花》，来自 Eels， 就献给你的头像，如此美丽的你。好， 对，所有头像是花的男左女右的听友们，此时此刻听者有份。花样年华 Flower Turn the ugly light off God Wanna feel the night Every day it shines down on me Don't you think that I see Don't you think that I see What it's all about Hard to look the other way While the world passes me byTrying to bum me out It's a pretty big world, God And I am awful small Every day they rain down on me Flower in a hailstorm Flower in a hailstormI can throw it back at them But then I play their game

心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3:4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七月最后一个晚上第三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嗯，周二第三时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你熟悉的一切都在这里。 是， 只不过今天晚上会多了一个全新的小伙伴，他就是我们的新人1608红啊， 星岛。 哎，你记住他了？ 嗯，不是新鸟吗？所以好 沧海星岛。沧海星岛是一个男人 哦，那怎么会用一朵小花来做？ 哎，说实话，刚刚在这个我的那边平台看他留言的时候，我满心想的都是一个女孩子。 是，我现在都觉得她是一女孩子，是不是那个认证的时候弄错了，还是怎么着？ 故意要有 man 的一面、啊。 哎，注册的时候那个没把自己改过来是吗？ 而且他喜欢的偶像也都是一些男生哈、 看来就是注册的时候他没太在意那个男女的那个标志哈。 这个不知道重要或不重要哈，反正我们到你家里做客。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他关注了309位人士。最新关注的一个是时尚博主哈，这个名字 好， 在广播里还真是叫方想，好吗？ 对，方想。 方想，后面还有个字儿哈。 方想 fat。 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一个。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哦 ，CCTV 焦点访谈是一个蓝 V， 中国旅游 也是蓝 V， 然后 科技北京 蓝 V 啊、紧接着就是我们这些同事们了啊、 哎，还真是他，可能因为白洁而特别喜欢听北京的广播， 嗯，可能因为周大准而特别喜欢听男左女右， 哎呦，这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 是哈， 哎呀，真是不禁在这个夏夜里又想起了那些年的他们。 还是走到这一天，要奔向各自的世界，没人能取代记忆中的你和那段青春岁月。一路我们曾携手并肩，用汗和泪写下永远，那幻想荣耀换一句誓言，夜夜在梦里相约，放心去飞，勇敢的去追，追一切我们未完成的梦，放心去飞，勇敢的挥别，说好了这一次不掉眼泪。携手并肩，用汗和泪写下永远，那幻想荣耀换一句誓言，夜夜在梦里相约，放心去飞，勇敢的去追，追一切我们未完成的梦，放心去飞，勇敢的挥别，说好了这一次不掉眼泪。终于还是走到这一天，要奔向各自的世界，记忆中的你和 了那段青春岁月。 姓埋名乐队献上这首歌曲，叫做 Above the Night， 就是度过夜晚啊，顺利的度过夜晚，度过今夜啊，不是 Above Tonight， 是 Above the Night， 度过一晚又一晚，就像咱们男左女右一样，度过了11年的一晚又一晚 Above the Every Night。 说实话，刚刚这首歌还真没听出来是隐姓埋名乐队哈。 啊，因为他们也有就是请来的客座女主唱嘛，那不并不是是一个男主唱，而男主唱都有三四个的那种客座的。 对，所以我刚刚就用最快的速度哈，派陈绮贞啊，请补偿， 好家伙， 补偿一下， 这都成了这个这职业病了。 对，这就属于强迫症哈，就是已经形成这种规律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会怀疑这是男多女优吗？ 嗯，难受了哈。 这不是我听到的那档节目哎。 他不出来难受哈。 不过我觉得不知道你的隐姓埋名乐队怎么样？我觉得陈绮贞最近啊、应该说这几年的，作品啊都不是特别的高产、 对对。 但是还是很精彩啊，每一首歌都很精彩。 隐姓埋名乐队呢，其实也是近几年就出了一些合集啊，或者是一些精选，因为他们之前。出了很多张很多张 N 多张的，所以他们现在 就出点精选，然后最新的动向也是16年的时候了，那16年的时候的东西也没有说18年还有什么最新动向。我也想就是忽然哎又得到他们出新专辑的这个消息，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灵魂人物对吧，灵魂人物他们自己单飞的这么一张，那也是16年的事情了。 嗯，好的，在听着你的这番话语的时候呢，我也在翻看着刚刚大家发来的一些小纸条哈。 嗯， 就是在夜晚，可能你会也有习惯和自己心爱的人或者朋友哈道一声晚安，或者是以你的方式记录今天啊，或者是发一条朋友圈啊，或者是自己在日记上记下今天所经历过的一些难忘的点。那这位 Miss 爱阳光小姐就好像是在记录今天的夜晚心情一样，发给我一个小纸条。他说很喜欢今天晚上的暖文章，在这个广播的这种聆听当中呢，他的情绪也得到了释怀。这就好啊，这就是我们希望做到的。 对，今天晚上暖文章还是比较励志的。 我昨儿不励志吗？ 昨天那个就是励志，倒是励志，不过没让我记到今天， 瞬间就忘了， 就是差不多昨天的事儿就结在昨天了。 我昨天是七条呢，昨天。 我天哪，幸亏才有七条，要不更记不住。 所以人是容易健忘的啊。 是。 写一首歌，让你带回去。 写一首歌，让你带回去。在我关上车门以后，回忆回上这歌里不想太多事情的意义。也没有一场成功的目的，只希望在穿梭的道路闪躲知己，有一条简单的旋律指引你专心，但并不企图征服。

get backstabbed, no matter what they've got to say. If you love enough, you lie a lot. Guess the needy drama love was hanging on my flatbed. 来自 Tori Amos 一首歌曲叫做 Jackie's Strength， 就是 Jackie 的长处、Jackie 他的优点、他的那个最有力量的部分、他这里说的不是 Jackie 陈啊，当然 Jackie 陈的长处大家都知道，那他是很能打嘛，对吧，很能打，而且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对，这个所以人家Jackie 陈当然是有什么长处大家知道的，这个 Tori Amos 可能唱的是另外一个 Jackie、他的长处。 好了，时间到了23:25了，这个时段呢也接近尾声了、如果说平常对自己有严格自律啊，说我必须要在23:30之前入睡的朋友、此时此刻可能也要为你送上最后一首歌了、当然已经熬这么晚了，我还差那半个小时吗？还想听第四时段的朋友呢，我们也欢迎你继续在这里收听来自北京乐广播处于建外大街14号的这里送给你的老街第四时段见吧。 给我一遍的怀念，想为老爷爷买的热汤面，味道弥漫过旧旧的后院，流浪猫睡熟在摇晃秋千，夕阳照了一遍，他眯着眼，那张同桌寄的明信片，安静地躺在课桌的里面。快要过完的春天，还有雕刻着图案的门帘，窄窄的长长的过道两边，老房子依然升起了炊烟。刚刚下完下雨的季节，爸妈又一起走过的老街，记不得那年的那一天，很漫长又很短暂的岁月，现在已经回不去早已流逝的光阴，手里的那一张渐渐模糊不清的车票，全 2019年春节怎么过？

他是专门挑出这个，然后放大以后把旁边的两位女同事给虚化了，然后就把你这个一个单独的给显露出来啊。 谢谢你哈，让我又重温了那一刻。还有就是今天晚上担当红人的你还是非常的尽心尽力的，已经让评论达到了172条。嗯，哎，叶谦， 嗯， 你觉得这个七月过得怎么样？ 这七月过得前松后紧。 最难忘的事儿是什么？ 就是 世界杯。 世界杯是一个，然后是连续的半个月的大雨连绵，这也是比较难忘的一个七月。 Pretty animals in cages, pretty flowers in vases, and rapture. And doesn't the tree write great poetry? Doing it sadGardens in Giverny, he captured. And lovely Basho, his plunking pawns and toes, and rapture.Blessing or a curse in rapture.是放在心上，后来你们之间的变化，我不想再多说话。经过了相遇和挣扎，我还是无法将它放下。那是多久后的事了？ 人都一样，在他的身上曾找到翅膀，只是那时的他是因为你开始飞翔。我也很想他，在某个地方我少了尴尬，你少了肩膀，而夏天还是那么短，思念却很长。 Put up or shut up in all the other amounts, the counts, the immeasurable precious metals, the sackles, silly living suckers, rappers, naked lovers under the covers of others. Open your mind, find time for the baba dada. No time for silly buggers, mind slaying over matter. No matters if the chatter's powder, smuggling, leaking grammar. Taking them out one time, make a fresh cadaver. Slamming a platter, a batter, down an infinite ladder. Licking and clucking, devil chicken with a heart attacker. Grabbing a slapper, turn a queen out another slacker. Doing it right, cause I said that we got to. Born to find my way from A to Z, bound to see my own.Reality. It's about time for some rationality. Illogical with a touch of mystery. I got it now, can't nobody bother me. Mind over matter with a bit of spirituality. Money's no object, take them on a shopping spree. Let's do this baby crazy, maybe we can find the key. Let's get together with our soul being free. Hey. Let's get together with our soul being free. Do it incredible, put up or shut up in audible amounts, the counts, the immeasurable precious metals, the sackles, sissy, livid suckers, proper as naked lovers under the covers of others. Open your mind, find time for the baba dada. No time for silly buggers, mind staying over matters. No matters if the chatter's batter, spider sticking grammar. Taking them out one time, like a fresh cadaver. Slamming a platter, a batter down an infinite ladder. Clicking and clucking, devil chicken with a heart attacker. Grabbing a slapper, took a green and another slapper. Bound to see my own reality. It's about time for some rationality. Illogical with a touch of mystery. I got it now, can't nobody bother me. Mind over matter with a bit of spirituality. Money's no object, take them on a shopping spree. Let's do this baby crazy, maybe we can find the key. Let's get together with our souls being free. Hey. Let's get together with our souls being free. 这个尾声部分的声音很刺耳，哎，所以我要强行把它拉下来，我怕我的听友如果戴着耳机听的话会很痛苦。 那他就会像忽然就是刚才看着一个很流畅的一本书呢，看着看着忽然，哎，我眼睛花了，他就去找老花镜那种感觉。其实不是，这就是一种电子乐，他可能就是有一些他自己的嚣张的那个地方哈。来自 Teddy Pop Music 也不例外，这首 Free 自由 就是来自 Telepop Music， 他们也是在这个电子乐中夹杂了一些传统乐器，然后传统乐器上可能会表现的比较那个自己的宣泄感比较大一些。 对， 但是忽然加进了那个 真性情的释放哈，在刚刚我们感受到了，但人有时候就希望在夜里啊，一切都是柔和的啊，都是那种丝绒般的划过自己身体啊，给自己一种最安全最服帖的东西、啊、 谁也不愿意口干舌燥冒大汗去睡觉，对不对？ 对，更不喜欢像这样的这种划痕的啊，这种超杂呀、啊、这种碰撞哈、啊、这种世界还在动荡的感觉、啊、 这个还好，因为如果就是儿时或者是青少年时段接触过这类艺术产品，就是锻炼过啊，就是 玩摇滚， 对，经历过这些，他、哦、这个就不在话下。 好吧，那波人呢已经不听广播了哈，更多在此时此刻23:46，在珍惜着七月限量版的时光的朋友，我们还有机会哈，在一起大概听三首歌。其实男左女右11年之后呢，我们的音乐风格就在第四时段呢开始偏向多放几首歌， 对， 让你能够早一点入睡啊，因为毕竟我们都年纪大了嘛啊。 就这么想多放，其实也就是一个时段能放5首到头了。 看着我的眼神犹豫迷离，他的爱情不顾他的心情，将他摔在一片荒凉泥泞，他把泪水擦在我怀里，那么无依无靠把我抱紧，同情开始有了别的心情，在星星坠落前匆忙逃离。你是我现在就想见的人，也是我最怕伤害到的人，恨自己有个平凡的灵魂，为自私还会混乱和愚蠢。你才是现在就想见的人，不要开灯也不要追问，就让我拥抱去感受爱你多深。 这是谁还在录音啊？我刚跟这里他们说晚饭了，那时间有点晚了，我先回家里等你咯。 2点多了，我先睡咯。最好的汤放在微波炉里，你喝完就去赶快睡咯。想你哦。 脑海波涛汹涌的夜里，撩过一个红灯没有注意，差点撞上会粉碎的命运，惊险紧急刹车忽然清醒。我们没有完美的爱情，但却一直努力一起证明，害怕失去你的那份焦虑，让我在迷惘时更懂自己。你是我现在就想见的人，也是我最怕伤害到的人，恨自己有个平凡的灵魂，为自私还会混乱和愚蠢。你才是现在就想见的人，不要开灯也不要追问，就让我拥抱去感受爱你多深。想值得去被信任，两个人边走也边确认的过程，爱慢慢踏实的不再裹着云层、哦哦、你是我现在就想见的人，也是我最怕伤害到的人，恨自己有个平凡的灵魂，为自私还会混乱和愚蠢。是现在就想见的人，不要开灯也不要追问，就让我拥抱去感受爱你多深。想天天醒在有你陪伴的早晨。 Rage and terror and this sickness here. I fight because I have to. I fight for us to know the truth. There's not enough rope to tie me down. There's not enough tape to shut this mouth. Throw can make me bleed, but I won't stop until we're free. Wild hearts can't be broken. No, wild hearts can't be broken. This is my rally cry. I know it's hard, we have to try. There's not enough rope to tie me down. There's not enough tape to shut this mouth. The stones you throw can make me bleed, but I won't stop until we're free. And the wild hearts can't be broken. No, wild hearts can't be broken. 狂野的心不会怎么着 停下， 不是 平静。 Why hearts can't be broken 就直译过来是狂野的心不会碎。 哦，不会碎。 对，因为如果你心够狂野，那么你就不会被别人伤，你就不会被别人把心伤碎。 我们叫就是你的心足够强大。 对、 啊、 心够强、 就是、 心够大就不会 broken，就不会被碎掉了、嗯、 今天晚上的节目呢接近尾声了、嗯、今天的感性的听友我们的红人沧海新岛最后发表了他的感慨，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感谢男左女右十一年的陪伴，每一个不想睡的夜晚幸好有韩立的暖文章，有你精心挑选的歌曲，也有你啊， 别把愣把我塞进去，那管什么呀？ 一件事情做一次并不难，难的是十多年来每天用心。谢谢每一个夜晚，男左女右带给我们的美好，有你们的陪伴真好。一边希望今后的日子你都在，一边又心疼每晚熬夜的你们，好矛盾呐、啊。 哎，不，我觉得这回有点像男孩了， 因为他没有说你是吗？ 他还心疼你，可以可以啊，有点像男孩了，嗯。 不管怎么样，可能每个人都有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感，还有他的价值感的体现， 嗯， 能够被大家欣赏、认可，甚至也是留下一个小位置。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价值的体现。 在全新的八月天里，还是有31个夜晚，我们会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照例一起在这里听听歌，聊聊天。 对，我们也就接点能耐。 好吧，所以在迎接八月天的时候，我们的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来听李健的《八月的照相馆》。再见七月，八月见吧，晚安。 晚安。 渐渐发黄的相片，带我回到某一年的某一天。留下来的笑，一场永远。